新都会是下电台吸不到，刚好摆上车频道，现在是评论报告讲有新物。李行任总理讲，我国今年基本内生产总值预计会来取代3%-5%的增长。李总理在新年向书中讲，我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，只有贸易顺不够的情况出现，我国就能够跟上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。总理也讲，随着我国经济走出低迷，政府现在必须推动调整消费税的工作，但是强调政府在调高消费税的同时，也推出适当全面措施，来缓和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。本地新增加314起年龄已较冠状病毒病例，预定18-72起输入性病例，我相信是与冠病。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，新病例包括18-65起社区病例，其余7起来自客家宿舍。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每升到0.8%。卫生部所能也可能，有18-58人感染了奥密克戎病毒株，其中34起属于本土病例，18-24起又转为输入。卫生部宣布，既定经疫苗接种者如有通道 VTL 抵抗的因素，此区内需要接受官方检测的措施，将用到4个礼拜。下礼拜五，如我切合妈妈是11:59开始，来自丹尼到丹西类别国家等地区，并且没通过 VTL 的抵抗因素，不再需要在抵抗时接受最客每年四反应 PCR 检测。最少因为 VTL 抵抗因素，必须履行切根或者息根居家通知，在接受居家通知时必须接受 PCR 检测，并且结果呈阴性，因此没必要在抵抗时接受 PCR 检测。为了降低感染冠病菌等症风险，无论母萨带领妇女接种疫苗，新加坡中央医院指出，过去3个月接种疫苗的带领妇女增加大约40%。社交媒体举例传播的速度水平，正在我国的移动冠病疫苗接种机器做出保持的定数，包括讲疫苗局属于天然成性者，并且在移动保安中，卫生部进行保持，自从辉瑞 BioNTech 的冠病疫苗五类天然成疫苗，而且已经携带中交多个监管机构批准的疫苗。去年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携带包括我国在内的十个缔约国合众后，竟然正式生效。我国苗军部都硬件员工 RCEP 将促进我国与其他缔约国之间的贸易跟双业联系。感谢新闻报告，我老。